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咧请嚟啦，卢威林博士啦，去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卢博士。 系早晨，早晨。 系卢博士，我知道咧，你就有呢、這个威博顾问啦。咁啊，其实咧就系帮一啲企业啦，做一个升级转型嘅顾问同埋培训服务嘅。咁啊，当中亦都有好多时候都会对接到湾区啦。你自己咧就系、是、工程出身嘅，咁点解会无端端华丽转身做咗呢个专业嘅管理？一个顾问或者做 training 多咁多咧，由工程嘅过渡系点样？个 transition 去到依家好多初创都会揾你哋 consult 啊。譬如我想对接湾区，嚟紧喺南沙嘅初创或者横琴或者前海，想 start up 一啲 office 点搞咧，都要问你意见咧。 系， 不如等你去娓娓道来好吗？嗯， 好好好好。咁不如讲下点解由工程变咗做顾问先啦。 好啊好啊。 其实我自己真係读工程出身嘅，即係工业工程。咁其实我係坐唔定嘅人啦、都应该咁讲啦，工程人都比较内向啲嘅，就唔知点解我係坐唔定嘅。咁所以我做工程就做咗工初咗十年啦、但主要都系做对外嘅，即係话做sourcing 啊，或者飞嚟飞去嘅 QA 嘅、即係 quality assurance 去睇啲 suppliers 啊咁样嘅。咁做咗十年之后觉得都唔係咁稳定啦，同埋好多工厂嗰陣时係要移住入国内嘅。咁我就冇諗过住入国内。咁咁啱得咁巧，就生产出现局就请顾问啦。咁、我就不如去试下啦，同埋我都係走唔即係坐唔定嘅人。咁去做试下顾问。 咁好近我哋港台嘅，喺达之路 嘅。係好近嘅咋，做咗二十几年㗎啦。 係啊，嗰二十几年下面嗰间咖啡店都换咗几手啦。 係嘅。 绿色就变咗红色，红色就变返绿色咁係咪？ 但你唔知道一样嘢就係、以前係自己嘅。 係咪自己㗎？ 以前我哋有间茶餐厅喺门口嘅。 係、 专招呼一啲客人。同埋有阵时候我有啲培训咧喺嗰度做午餐嘅、后屘先至改咗。 哇，真系好耐历史， 好耐噶啦！ 哇，你真系第一批进驻去达之路嘅朋友仔。嗰阵时我哋港台仲有一个 office 嘅，我记得十年前有一层系我哋港台电视部有喺入边嘅，喺隔篱咯 ，Inno Center 咯， 系 Inno Center 咯，系。 但系都系走咗一年度嘅啫， 系啊， 走咗一年度嘅啫， 咁 样啦。 咁啊，嗱呢个就系你嘅背景啦。咁啊，慢慢有好多初创都要 raise fund 啦。咁啊，随住政府嘅支援，其实比初创同埋 startup 都多啦。你自己眼见成功嘅 case 都好多，系嘛？ 几样嘢啦。startup 我自己都入过嘅，十几年系有难度嘅，系有难度嘅。咁你话攞 funding， 即系譬如可以大家都喺坊间成日流传嘅 BUD 或者系科技券咧、其实睇下你写得好唔好。同埋你 define 得个 marketing plan 好唔好？ 系， 咁系可以好快嘅，亦都可以好耐。因为喺我自己做嘅个案里面，四个月我都有批到出嚟，亦都有啲朋友翻嚟揾翻我咧，就系年纪都批唔到嘅。 哦， 咁所以就系睇下你对嗰、个项目嘅理解程度有几高。 又调翻转嚟交啲资料漏唔漏爆啦？ 系你可以咁讲啦。 即系有阵时去到呢啲政府 funding， 你个个企业都想雄心壮志，想写咗个 proposal 如何如何。咁究竟实际得唔得咧？第二就系政府方面都要严格规管噶嘛。如果唔系，个个都开十间公司出嚟攞政府 funding， 哇！咁政府咪唔得了？你攞完之后可能即系两三个月货仔就执咗佢咁样咁啊！我都系纳税人嚟啊嘛，我都唔想纳税人啲钱付诸流水。老实讲一句， 呢个系事实嘅，其实都 set 咗好多关卡喺里边咧，就确保呢件事唔出现嘅。 系。 譬如我哋咁讲啦，你发展内地市场或者海外市场啦， 系 咁你喺 BUD 上面其实佢就叫 专项基金啊嘛，好似系咪叫做呢、這个专项基金就系 BUD 啦。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了解咁，但系呢个专项基金其实对接有好多。依家今次又有 Easy BUD 啦，有啲专项基金又俾你对接到海外嘅咁样，譬如你去到东盟嘅国家或者一啲东南亚嘅国家，你又可能摆展览又可以叫做又帮你支付到一啲叫做展览费用等等咁样，系咪啊？ 系冇错冇错。你呢个系啱嘅，呢、這个信息就系呢样嘢嚟嘅。 系咁啊，我又问下 Dr. William 啊，你去睇譬如今日上咗嚟节目关于湾区嘅发展，你睇到个机遇又喺边度啊？特别系疫情之后呢几年，我估大家都将个着眼点，我哋想多啲嘅商贸嘢喺湾区嗰度去推进。咁与此同时亦都系真嘅，你见到礼拜六日真系好多香港人翻到去湾区嗰度消费，又话教你去唔知嗰啲超。超市嗰度成为会员，有一车车咁样买翻啲嘢落嚟，有啲攻略咁样，或者有啲网红又会教你啊点样去饮饮食食咁样。咁你见到好有生命力啊，成个湾区。OK， 咁啊喺再商言商啦，你自己睇到有啲咩大湾区嘅发展机遇，可以透过大电波同我哋分享呢？ 嗱，我只咁讲啦，湾区系8000多万人，即系香港市场嘅10倍，理论上系咁样睇嘅。 系， 咁但系问题其实个竞争都系好大。 嗯， 咁所以喺咁多年里边咧，我自己接触咧，其实香港企业咧想要突围咧，通常都系要需要去研究个政策嘅。 嗯， 因为政策对嗰啲咧，其实你就容易去赢到咯。 系， 如果唔系，其实都几难嘅。因为其实喺我自己见咧，唔少香港嘅企业入到最初成个大陆咁入啦，真系输咗几千万都攞唔到个甜头嘅。咁、 嗯、 所以某程度上，譬如我以前我哋喺国内做嘅时候，我自己都留过喺国内一段时间嘅，喺国内管理分公司。 系、嗯。 咁我哋嘅做法都系针对住呢个政策嚟睇一啲空间、 嗯， 因为咁你就叫做事倍功事半功倍。 系因为跟国策走就唔会行差踏错先啦，首先守法合规咧，当然都系每个政府啦，好务求即系一啲商业嘅营运好需要做嘅一样嘢嚟嘅，咁所以认同 William 咁样讲就系你要接地气先，你唔了解咧，真系1000万、2000万、3000万都够你输啊！即系如果你喺内地营商，但系你了解嘅话咧，真系可以做到个效益出嚟。嗱，你哋做顾问系咪会真系将一啲难处或者一啲优势去同你嘅客户去做咗个 research， 跟住再开翻个会去讲翻俾佢哋听。 其实我哋会嘅，因为以前我哋都会做一啲内销顾问嘅做法嘅，咁都系嗱，因为内销顾问有另一个睇法，就系话企业本身已经有咗个定位， 嗯， 即系话唔系我话喂，其实而家乐龄产品系一个好好嘅趋势，亦都系政策嘅方面嘅一个扶持。咁但系问题唔系每间企业都系做紧呢样嘢噶， 系， 咁佢有冇办法转弯噶嘛？咁所以某程度，我都系睇翻究竟佢自己本身嘅产品有咩优势？咁亦都系用翻我哋讲紧市场上边市场学嘅一啲做法嚟嘅啫。即系话究竟佢产品有咩优势？佢应该去面对咩群众？咁而佢点样去 reach 到呢啲群众？从而你嘅价位定唔定得清楚？咁所以都系好务实咁去做呢件事嘅。咁唯一嘅做法就系话，今日应该相对比以前好做。以前就系话我唔知道我嘅客群喺边度，因为我冇互联网。而家我可以用互联网或者大数据揾到我正确嘅客群，而我真系去嗰度推。咁所以系好做啲，但系问题你都要小心，因为我见到好多客户咧系，我成日咁讲系叫死后一边颈咯，即系话永远，因为佢哋做，因为我接触嘅都系做厂出身嘅， 系 佢永远佢觉得佢嗰件嘢咧系天下无敌嘅， 系 咁，但系问题系天下无敌，但系唔系等于客要嘅嘢咯。 咁啊，有阵时都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路嘅，咁啊，所以有顾问公司嘅衍生啦，或者解决方案公司啦，依家好流行用呢几个字啊，就系做啲解决方案咁样。嗱，解决嘅方案有1000种，但系究竟大家对大湾区嘅发展嘅接受程度又系点咧？即系你眼见香港嘅中小企啦，个接受程度系点咧？ 其实接受程度系高嘅。其实由头到尾，我自己发觉香港中小企咧，其实冇抗拒过大陆 国内嘅市场嘅。 嗯，因为其实都系即系将将个利润 maximize 啦。坦白讲，有钱都唔赚咩？再俗气啲咁样讲，啱唔啱？嗯， 啱嘅。但系问题而家都睇到一个现象，就系其实东盟都一个崛起得好快嘅市场。 系啊，特别越南啦，我见到即系过往可能今年啦，早两三个月自己去过越南一趟，都啲商务嘅工作，跟住见到哇，又系有一个好蓬勃嘅生命力啊！喺我自己即系主持人嘅眼入边啊，譬如胡志明市啊，譬如就算河内啊，都系生机勃勃咯。而且佢哋嘅劳动力好够，好足够 ，manpower 好够，租金好廉宜，接受能力好高。其实呢三样嘢咧，真系好值得投资。真嘅，即系虽然扯远少少啦，大家即系叫做man's talk 系倾下偈。你自己系咪都觉得东盟即系好多唔同，或者东南亚嘅国家都真系有个商机喺当中？ 其实未来十年就系东南亚噶啦，你可以肯定系咁讲。 系 所以其实好多。香港嘅中小企咧，有阵时佢唔去内地市场咧，就会转去东盟市场。咁尤其是你讲嘅越南啦，印尼啦，呢啲都系几好嘅市场。同埋印尼你会睇到咧，系嗰个需求系比较大。当然佢要嘅产品同越南有啲差异，印尼比较低下价嘅货啦吓，因为佢个购买力有限。而越南发展得咁快咧，某程度上。越南其实系十零年前嘅中国咁嘅状态， 系啊，咁啊有好多内地嘅叫做老板咯，去设厂啦，即系个制造业就叫做去咗越南移啦。咁啊，唔止内地咧，其实我自己观察好多日本企业，亦都将佢哋嘅叫做生产线都摆咗落去越南嗰度去做咯。咁所以即系嗱，即系唔系呢个唔系越南节目，呢个系湾区节目。不过叫做同 William 倾得两倾，太好倾啊，讲下啲创造下价值啦，有阵时朝头早礼拜六都想寻找一啲叫投资嘅机遇或者一啲生意嘅机遇啦。不如咁转个头咧，我再请 Dr. William 咧多讲少少啦，即系香港嘅初创一啲年轻人喺创业嘅环境或者营运嘅策略上边咧，点样喺湾区嗰度叫做可以突出重围啦，或者喺透过湾区以至一带一路咧可以发展得更好啦。呢个都系我估未来你哋嘅企业啦。或者一啲香港嘅初创嘅企业面对一个难题，但系解决咗呢个难题咧，真系商机处处嘅，真系开新篇嘅，我绝对系深信呢一样嘢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好多年轻人去听嘅，喺 Raise Fund 嗰度，我估 William 又可以多讲少少啦。不如咁，我哋听嘅歌，转头新闻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再同咧 Dr. William 去多讲少少啊吓，转头再同你倾，多谢你，嗯， 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同抱振翅声音，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出盛放，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 绽放，彼此双手同路我理想，一起勇敢前往，前往找紧曙光，同屋檐是家人，共一个期望，同处海角天边手踏平崎岖，我美丽歌又加深努力写可能不朽香港名句，我美丽歌又加深努力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明年四月一号起实施垃圾征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届时会有六个月适应期，明白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等方面需时适应，参考其他地方经验。要三至五年時間才可以改變生活習慣。謝展環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表示，垃圾徵費實施頭六個月，如果市民不慎觸犯有關法例，當局會作出警告，不會發告票，同時政府會做好宣傳教育。他又說期間亦會在屋邨和三毛大廈派發指定垃圾袋，鼓勵減廢。他又說會有大約2500多個地方，包括超級市場、藥房等，可以給市民購買到指定垃圾袋。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肺炎支原體感染個案有上升趨勢，大部分患者會有上呼吸道病徵，包括發高燒、喉嚨痛等。他預料上升趨勢可能持續並維持一段時間，提醒市民要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注意手部清潔等。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以往兒童感染被病毒主要出現呼吸道症狀，但近期會出現氣喘，似乎病毒會影響氣管和支氣管。他提到感染有關病毒後發燒，通常幾日就會退燒，但若果持續發高燒、氣喘等，就應該留意有沒有出現肺炎，有需要時要入院。他又認為可能過去三年市民有做好個人保護措施，較少接觸病毒，所以現時感染後的情況會較嚴重。美日韓的國家安全顧問在首爾舉行三邊會議，討論北韓和其他議題。南韓總統尹錫月昨日為三人設宴時強調，在世界各地發生武裝衝突、基於規則的秩序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三方合作變得比以往更重要。另外，北韓官方朝中社發表評論文章，譴責美國對北韓發射衛星雙重標準。文章表示，美國指北韓發射衛星嚴重威脅地區和世界安全，但去年一月以來，日本和以色列先後發射衛星，美國卻置若罔聞，是典型的雙重標準，重申北韓今後將在短時間內部署更多衛星入軌。歐盟成員國和歐洲議會議員經過馬拉松式辯論和談判後， 就規管人工智能方面達成臨時協議。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會議上，談判代表敲定對人工智能在歐洲使用方式的限制，表明這樣不會損害行業的創新，亦不會損害歐洲人工智能未來的領先前景。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形容是歷史性協議，又說隨著人工智能法案達成，歐盟成為首個為使用人工智能制定明確規則的大陸。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亦歡迎達成協議，形容人工智能法案為開發可信的技術提供獨特的法律框架，不會侵犯個人和企業的安全和基本權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埋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下周末同随后几日气温下降，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龙翔道观景台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噶。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车龙已经排到去天马苑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翔道观景台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天马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方向小西湾、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提提大家啦，2023年区议会选举喺听日举行，12月10号区选齐投票，各位选民记得到指定投票站投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 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CIBS 人人广播， 科技创新3.0之旅， 网络创业家张涛话你知乜嘢系区块链？ 大家可以想象下，佢其实只系一个好大嘅 hard disk， 由世界上好多 N 部嘅电脑去组成一个庞大嘅网络，里面发生咗嘅嘢咧系更改唔到个记录嘅。 CIBS 节目《科技创新3.0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初中嗰阵时候，我其实湿疹好严重嘅，即系由头到脚至尾都系疹咁，所以其实学校都有唔少排挤嘅。反而去到星期六去演艺嘅时候，所有人最 care 嘅嗰样嘢就系话你吹得好唔好。你真系准唔准？你真系好唔好听？就唔系你睇落系点样嘅人咁，所以即系俾到我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今个星期有长笛演奏家 Angus 李一伟探索佢嘅音乐旅程。 CIBS 人人广播 科技创新 3.0 之旅， 网络创业家张涛话你知乜嘢系区块链？ 大家可以想象下，佢其实只系一个好大嘅 hard disk， 由世界上好多 N 部嘅电脑去组成一个庞大嘅网络，里面发生咗嘅嘢咧系更改唔到个记录嘅。 CIBS 节目《科技创新 3.0 之旅》，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啊！湾区生活一小时，今日咧我哋继续有啊，我哋嘅嘉宾出场啦。咁啊，头先已经同咧微博顾问嘅掌舵人啊 ，Doctor William 啦，去倾谈咗好多啦，咁样。Doctor William，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你倾下咧，就系呢一个。喺叫做政府啦，喺企业嘅扩张啦，同埋市场突破嘅瓶颈啦，以至进入湾区一带一路啦，究竟啊，你会点去评价咧？同埋具体有啲乜嘢嚟紧啦？你都系顾问啦，又做过生产力促进局嘅顾问咧，有啲咩 suggest 可以即系话帮助到啲年轻人？唔好单单净系话钱。一个支援啊，我大水猛灌啦，我俾钱你后生仔入去大湾区发展啦。我估钱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但是除了这个元素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对接得到呢？还有什么可以配置得到帮助后生仔？譬如进入湾区，我们在南沙的创科园可以 OK， 前海这么多大科技啦，又有企鹅那间企业啦，又有大粒细粒米那些企业啦，这样。仲有啲乜嘢可以對接到互聯互通，幫到啲後生仔？我哋香港嘅初創 startup 都 OK 嘅，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分析，同我哋嘅聽眾朋友去分享一下咧？ 嗱，咁講啦，其實我相信香港你做 startup 嘅難度就係在於香港係好睇科技成分嘅，即係創科成分嘅。咁所以你个团队本身个创科能力唔够高咧，其实系难生存嘅香港。 嗯， 因为你都明白香港系要好，即系你要脱颖而出系相对需要非常之大嘅力度。 因为香港嘅市场好细啦，而香港人好 smart 啦， 系 即系好醒目啊。嗰种醒目系，如果你嘅产品啦，或者你嘅 service 咧一唔到位咧。佢就會摒棄你啦。其實，除非你係特許經營啦，即係你專營啦，你擁有一個專營權啦。如果唔係，就好快就市場會淘汰你啦。香港嘅市場先生係做得最好嘅，我覺得係啊。我唔知咁樣講啱唔啱啦，係啊。 你都可以咁講嘅。咁所以其實香港嗰、那個因為其實。我自己都經歷過真係做初創嘅階段嘅，喺呢幾年，即係雖然我都有一把年紀啊，但我都重新初創咗一次。 你都好年輕，我轉個頭咪後都有好多嘢向你去學習同埋請教嘅，請教嘅。 因為其實香港咧，其實因為我哋創科裏邊咧，即係話我以從創科做起點先啦。因為你話有一個新嘅 business ideas， 跟住咁做，其實係。是比较难啲嘅，但问题如果你有科技成分，即系有5G、有 IT 而家成分咧，就相对会好啲啦。 或者依家又有 ESG 概念咧，系咪先？即系你可以有个绿色可持续发展。咁你因为都系嗰个大蓝图入边系计算在内，你谂下下年三四月就垃圾征费啦。依家好多时候都未知，大家都牙牙乌。我估呢一个区选之后就。 要推广下啦，呢、這个真系，如果唔系你作为普罗大众，真系未必知道，喂个垃圾袋点用啊，厨余机点用啊，即系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咯，系啊， 咁所以喺香港嘅情况呢，其实就其实由大学已经开始会有嘅。 係。 因为由大学已经会有我哋叫 POC 嘅概念出嚟。 係乜嘢系 POC 呀、啊、可以唔可以多啲去讲 嗱，因为佢咁样嘅，而家喺每一间大学里面我嘅理解都系咁样啦，就係话佢哋都会每一年做一个叫 proof of concept 嘅 competitions、 嗯。 其实系对接緊科技园同埋 Cyberport 嘅 microphone 嘅。 哦。 咁所以其实佢哋而家会好多，就係话佢甚至乎有一啲佢叫 KTEO 啦，即系 Knowledge Transfer 嘅 office， 系请一啲初创嘅成功者入去去带领佢哋、嗯，因为以前就老师带咧，就可能对个市场理解唔太理解啦。 系， 咁都系会每年都会鼓励一啲差唔多毕业嘅学生去组队做一啲 project 出嚟嘅。 系、嗯， 咁、啊、当然你讲嘅 ESG 都系啦，因为佢哋通常而家所有嘅初创比赛咧，冇 SDG 17个 goal 喺里边咧，基本上都比较难。因为一定要对接其中一个，你做出嚟嘅产品 有冇可持续性、啊？ 有冇可持续性？ 对个社会嘅贡献有几多啊？喺绿色保育嗰度有冇一个贡献喺当中、啊？ 系啦，冇错啦， 系啊。咁啊，嗱，头先讲到分庭咧，真系想拜师求问啊。既然请到 Doctor V 又上嚟咧，其实香港企业咧可以申请边一啲嘅政府资助咧，可以去到湾区入边发展啦，甚或乎好似我哋上半集咁样啦，走进东盟啦，咁样一步一步，我哋先走进湾区。其实对接嘅funding都几多，不过我印象之中，其实疫情之后咧，就几多唔同一啲叫做 NGOs 或者一啲叫做内地嘅促进友好团体啦，我用呢个字眼啦，咁样佢哋就比较多啲嘅，即系譬如团结香港基金等等，咁就会多少少话。在大湾区的创业以至扩展你的中小型的 startup 的企业有什么的对接，通常都要写很耐的 proposal， 樣甚至乎好像一个比赛形式这样。我自己呢我自己个人啫，我比赛呢真係有优胜劣败嘅，但係比赛评审觉得 work 嘅嘢，其实放诸去市场系咪真係 work 呢，我都系觉得市场先生有市场先生嘅调配嘅，尤其是内地市场好宽好广嘅，我同你冇谂过手打柠檬茶系大行其道噶，柠檬茶咧，我同你由细饮到大噶，系咪啊 ，Doctor William？ 系 好饮嘅茶餐厅柠檬茶，笃笃笃笃笃，你中意笃得涩啲又得，唔中意笃又得，你攞咩笃咧？攞支饮管笃嘅，你点能够想象手打柠檬茶喺呢一年入边风行全国啊？咁得就係得囉。咁如果我寫个 proposal 系手打柠檬茶，我肯定呢第一 round 已经系俾人哋抌走咗㗎啦。跟住呢啲评审就会同你讲话香港啲柠檬茶一定好饮过内地啦。唔系㗎，事实摆在眼前就系唔系咁囉。即系大家理性讨论啦。即系我哋都系将一啲成功嘅 case study， 我哋放返嚟讲。你嘅睇法系点呢，我哋就用呢件事做一个缘起、或者当一个幌子咁去继续倾谈啊，好唔好啊？ 好啊，我要搞清楚一件事先，即系话成功与否咧，同创科有冇创科系冇关系嘅，即系话你嗰个企业究竟成功与否， 系啊， 系咪喺市场大卖咧？唔系有创科就 同、埋你有技术个技术含量可以抌开噶，你亦都唔关大数据事噶。你头先手打柠檬茶，你千祈唔好谂住啊！其实我做个 research 就系用咗 AI 人工智能，用咗 big data 整合咗，原来手打柠檬茶咧全国都饮嘅，去到山东都饮嘅，冇可能嘅。你话俾我听，依家同我讲事有孔明100次，我都唔信呢一件事。不过人哋系成功就成功啫。好啦，我唔站乱歌病啦，等 William 继续多讲。 嗱，我首先讲件事，成唔成功咧就系个business model 得唔得？ 系 创科咧系另一个问题。咁所以你头先讲嘅手打柠檬茶咧，我哋会咁讲啦。成功嘅人士系在于对市场触觉有几敏锐。咁我市场触觉好敏锐，知道咗某样嘢，而呢个一个机密嘅时候，我点样用正确嘅渠道扩大佢，而亦都系用最快嘅方法揾到你应该有嘅资源帮到你。政府分庭只系一个可能系其中一个方案，俾你去测试或者攞到个启动基金嘅啫。咁所以手打柠檬茶得嘅原因就系在于佢揾到个市场嘅点，而去扩大咗嗰个需求，俾所有人知道，亦都。透过今日互联网甚至其他嘅网红嘅优势，去令到更加人多知道。 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年青人去创业嘅时候最重要系个触觉咯，就唔系有冇科技元素。而在香港的情況之下，初創一定是講科技元素，這個就是 一開始我們 落差。 譬如想講、哎、我要攞科技券，咁科技券你都要，即係就算我而家普天下未有手打檸檬茶，我都唔可以講手打，我要用機械人手打檸檬茶，咁你先可以對接到個分型。 都唔得噶啦，而家 都唔得噶啦， 唔得噶，因為用機械人手打檸檬茶咧，其實已經係太容易嘅概念，你可能要有埋啲 IoT 啦，即係有啲 sensor 啲檸檬茶嘅酸度。跟住要用大数据去揾一揾市场里面中意边只酸度，咁而亦都好快脆一个 customize 个 program 啦。啊，你中意咩酸度，我即刻就有个机械人摇俾你。充满咗 IoT， 充满咗大数据嘅概念咧，我相信你就会应该有机会攞到。 大家理性讨论嘅。好啦，嗱，我扯远咗啦，阿欧扯远咗，但系调翻转头就问翻 Dr. William， 有啲咩分定可以对接到湾区？啲后生仔想试下，又可以容易啲对接得到咧？ 嗱，我只要咁讲，大家市面上好多时都会讲到 build 啲分定啦，就系拓展内地或者一啲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即系东盟啊，或者一啲英国啊、日本、韩国嗰啲。咁我会讲一件事，嗰、那个funding本身呢系比较支援系一啲拓展开嘅市场㗎嘛、即系你睇个目的就拓展开市场。拓展开在市场嘅概念就在于你香港系咪已经系一间成熟嘅企业。 哦、 如果唔系你咪拓展唔到。即系我俾咗钱你去拓展嘅时候，其实你冇办法去维持上去，咁呢个咪一个风险囉。咁、所以如果初创企业呢比较喺香港值得去考虑嘅呢，如果你真係有科技成分嘅，就真係 incubation、唔係真係去科技園做 incubation、或者係 cyberbot 做 incubation、咁呢個係一個方向。如果你個科技成分唔高嘅，我自己會覺得係你首先嘗試，因為市面上好多商會呢都會做創新嘅一啲比賽、比賽當然攞到獎，你就係一個一個叫做一個俾一個定心丸你啦，甚至乎你可以再攞个奖项嚟再问一啲 VC 去攞钱帮你做呢件事。因为 VC 嘅睇法未必系全科技嘅，而系会睇你个 model,business model 系咪可以 scaling up。咁同埋可以考虑真系国内嘅一啲清创嘅funding。我觉得如果你个科技成分唔系咁高嘅，我觉得呢个方向会走得好啲。当你有咗一定嘅发展，即系话落咗脚嘅时候，因为你都是一间香港企业啦，咁就用翻香港政府分定啦，就尝试去攞翻一啲标啲，咁系我觉得咁会好啲咯，同埋你个成功机会率好啲，同埋有人所觉得比赛咧，某程度上系帮你去优化你个 business model 嘅、因为你谂得好完美啫，但系问题市场未必系咁嘅，正如你头先咁讲，市场唔系你谂咁样嘅，咁但系问题你话评委系咪一定好叻？我唔敢讲啦。 我唔系 critics 评委，我只不过就用头先手打柠檬茶嗰、那个嗰、那个例子，就真系可以将一啲比赛就可以弹开少少先。真系，因为我唔系反对比赛，因为好老实讲，我都有做过一啲叫做创业嘅主持啦，即系基金嘅一啲比赛主持，因为嗰阵时见到啲后生仔啦， 系 为咗天马行空而天马行空，而嗰种天马行空系嗰个着实到真系 work， 系啊。 所以你最后可能嗱，我咁讲啊，因为我成日都咁讲，嗰啲叫草飞仔啦，即系你攞得奖多，咁都即系大家都觉得对你一个睇法唔一样先啦。同意嘅，因为坊间太多呢啲比赛咧，有啲好，有啲唔好。但系我觉得作为后生仔冇所谓嘅，因为总会学到啲嘢。咁你就可以即係反思一下，究竟我自己上面有啲咩好同埋唔好嘅地方啦。最后我比较建议你係真係参加啲規模性大啲嘅。因为嗰度嘅评委呢，就係真係会有一啲市场上面嘅人，有啲科技嘅人。咁佢俾嘅意见一定係佢嘅经验同埋中肯嘅。 好啊好啊。 咁所以我觉得係，因为你一开始参加最坚嗰啲好难嘅。 咁样啦，同埋你一开始参加最坚嗰啲，你即系可能到中途你已经发现咗，其实个 idea 真系好 work， 我已经 raise angel 分啦，即系嗱呢个纯粹倾偈嘅，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同嘉宾倾偈，我都觉得咁样系交流先会有一个意见嘅分享啦。与此同时就系我喺 Dr. William 身上，我都学到一啲譬如 raise fund 嘅技巧，或者喂你真系唔好乱嚟，其实你冇科技元素，你夹硬申请科技券，其实未必 work 噶，其他嘢可能会帮得到你多啲咯。咁呢啲嘅功能或者职能上，我哋唔懂。嘅话，你盲摸摸咧就行远好多路嘅，咁反而可能有 consulting 去帮你啦，咁就会便捷好多啦，同埋创业嘅时间咧，你唔好嘥咁多绕圈啊！其实疫情我哋已经嘥咗两年噶啦，如果你仲要嘥多三四年去摸索点样去搞嘅话咧，你人生真系冇几多个十年噶啦，年轻人们系咪先？咁所以咧，今日咧非常多谢咧 Dr. William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往后咧，我再想请你嚟分享一下咧，我哋真系翻到去内地啦。 系 咁，喂，究竟整一间公司系点样先？或者你真系有一间内地嘅公司，喂，交税系点样咧？内地嘅税收系比香港繁复啲 嘅。系 嘅。请员工社保医保点搞咧？好啦。内地啲初创基金系点样用呢？实报实销定系点样呢？喂，着实啲讲好嘛？下次有机会请 Dr. William 都讲少少呢个面向啊吓。 好啊。 今日时间所限，咁啊，同你倾咗咁多先，下集再倾啩。 好， 多谢你。 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尽量有好或寂寞是种障碍，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天，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清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